玻璃杯和白开水。玻璃杯倒进白开水，白开水倒进玻璃杯，玻璃杯倒进白开水，就成了装白开水的玻璃杯。装白开水的玻璃杯倒进白开水，白开水倒进装白开水的玻璃杯。